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365集《神龙见首不见尾》。江冬夜一向识时务，求生欲的本能更激发了他的速度，他的面色看起来很狰狞。导演被吓得松开手， 江总，您请。 又立马往旁边退了三步，脊背上更是不断有冷汗冒出来。一开始听江冬夜叫秦小姐的时候，她还没有这么惊恐，这会儿看到江冬夜的态度，她是着实惊骇了。她原本以为江冬夜那句我都要凉是危言耸听，眼下看江冬夜这架势，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导演意识到，如果秦冉真要计较，他们节目组除了秦修臣、秦岭以外的人，包括江冬夜都要凉。京城这个圈子，尤其娱乐圈，所有人都走得战战兢兢，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可导演没想到，他仅剩了大半辈子，最后竟然得罪了一个连江氏都得罪不起的。一直以为秦冉就是秦修成的侄女的导演，战战兢兢地回想了这两天除了田潇潇，他有没有其他地方得罪了秦冉。他身边的江冬夜这才收回目光。去年跟顾惜池去 M 州一趟，他也见识了不少世面。不说程俊、程家现在在京城的地位，单论 M 州彼岸庄园，把他跟顾惜池都吓崩溃的钻石大佬，江冬夜现在都不想再回忆。更别说那回擂台上秦冉跟唐青打完之后，擂台上裂开来的那条缝。江冬夜发自内心的对秦冉表示深深的恐惧。这次无意中似乎是真的惹他生气了，连程俊都懒得理会他，更别说他知道秦冉是个脾气躁的。刚刚在休息室给顾惜池打电话的时候，顾惜池也不太想理会他。江冬夜仰了仰头，觉得不把几个大佬罩着的祖宗伺候好，他回京城后离凉凉不远了。想想那些年被程俊支配的恐惧，他心底把手下的工作人员又骂了无数遍，然后十分熟忍地倒完水，转身回去递给秦冉。这套用在顾惜池那儿的动作，他现在做起来也是顺畅无比。 秦小姐，您用着可还行？烫不烫？还是有些凉？ 见秦冉顿了几秒，终于接了杯子，江冬夜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才看向田潇潇，瞬间又变得温雅起来，脸上是恰到好处的歉意。 你就是田小姐吧？抱歉，因为手底下员工的问题让你受惊了，都是个误会。接下来的节目…… 田潇潇被吓得不轻，后面的话她没有听下去，因为她现在确实受惊了。江冬夜看了看导演的方向，导演秒懂，朝余下的摄影师一挥手，余下五个摄影师的镜头全都对准了田潇潇，一个不落。秦冉也不是来耽误节目组拍摄进程的，这会儿已经七点半了，他就拿着杯子往旁边走了走，走出了田潇潇的镜头范围之外，让出了拍摄场地。江冬夜从昨天晚上崩到现在的精神，这会儿终于缓过来了。 我就说怎么看不见潇潇，原来你是提前过来了。 节目已经开始录制，景文也从震惊中回过神，他炉火纯青的演技再次成功地掩盖了他脸上的表情，语气如常地跟田潇潇说话，并将其他几人成功带入了节目中。妍希气定神闲地走过来，与昨天没有什么两样地跟田潇潇打了招呼，还问他能不能把他的那首原创音乐发给他。 节目慢慢进入正轨。秦修成年少成名，在娱乐圈打拼这么多年，什么大事没有经历过？他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江冬夜的方向。江冬夜跟秦闪认识，他暂且不提，主要是以江家现在的地位，江冬夜没有必要对程家以外的其他人这样啊。秦修成自然也能想到，刚刚在酒店，江冬夜之所以对他这么礼遇，肯定是因为秦闪。 秦影爹， 景文看向他，压了脉， 你在想你侄女？ 秦修晨点头，精致的眉目微敛，喃喃自语， 我在想他还能不能看上秦家。 原本他以为让秦管家看到了秦闪，秦闪可能还会回到秦家，或许还能把秦家拉回来。毕竟秦家虽然落魄，但也不是其他家族能比的，而且在京城混总要有个底牌，秦家不强，但也能做秦闪的后盾。现在比起江家，他宁愿不让秦闪回秦家。 什么？ 景文没有听清。秦修晨摇头， 没事。 他抬手，不紧不慢地接过景文递过来的任务卡，若有所思。景文点点头，手还压着脉。 你侄女有那么点怪啊。 秦修晨扫他一眼，一顿说， 你才怪。 哎，我是说神秘神秘。你说他一家被拐走了那么些年，在外面都做了些什么呀？ 秦修晨低头看任务卡，不理会他。江冬夜落后秦闪一步，节目组开始拍摄，他才压低声音问得小心翼翼。 秦小姐，我们回去吗？这件事可以过了吧？ 秦冉把杯子放在节目组的桌子上，深色的眸瞥他一眼，不冷不淡，这会儿才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他刚侧了侧身，要从旁边绕过去，节目组拍外场的二十来个工作人员刷的一声，用平生从未有过的速度让开了一条宽阔的通道。秦闪一怔，行吧。他从让出来的一条路往回走，众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朝着两人的方向看过去，这才发现不远处停了一辆黑色的车子。江冬夜先是拉开了后座的门，带秦闪进去了，这才坐到了副驾驶座。他刚坐进副驾驶座，就看到驾驶座上的程木口里叼着一根棒棒糖，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还打了个招呼。 江少。 江少。江少现在十分想跟他打一架。拍摄现场，看到那辆黑车开走了，导演这才抹了一把额头不断沁出来的冷汗，让800个摄像头对准田潇潇。节目录制中途的时候，对田潇潇嘘寒问暖。以往被节目组关怀的白天天，此时穿着齐膝的裙，一双腿露在空气中，寒风袭来，他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可是他丝毫不敢跟导演组提要回去的要求，他怕他回去了，今天就真的一点镜头都没有了。只是努力地看自己经纪人的方向。然而他的经纪人却一直怔怔地看着被众人围住的田潇潇，似乎没有发现到他这儿的状况。一直觉得自己有锦鲤体质的白天天终于有些忍不住了，他想破了脑袋也没有想到究竟哪里出了问题。田潇潇抱上大腿没错，但是跟他的锦鲤运气有什么关系呢？今天的节目组气氛都跟以往不一样，连承受能力强大的秦修晨都难以避免，但也有两个人依旧与以往没有什么两样，一个是秦玲，他是秦闪的弟弟，其他人能够接受。第二个则是妍希， 他看到江冬夜是除了秦陵之外唯一一个从头到尾不用演技就能保持淡定的一个。景文想想他跟秦闪的关系后，也不敢对颜夕称兄道弟了，玩笑都不敢开得太过分了。节目组的人群中，秦修成的经纪人忍不住找到了汪老大。一直跟组的秦修成经纪人昨天就跟汪老大熟悉了，两人还交换了微信。知道秦修成是秦冉的叔叔，汪老大对秦修成的经纪人也十分礼貌。 你们炎天网也是跟江总很熟吗？ 经纪人看了汪老大一眼，询问道。汪老大摇头，直言不讳。 啊？不熟。 那…… 妍希这么淡定，真的跟网上传言的一样情商低吗？汪老大似乎看透了经纪人的想法，想想秦修成是秦冉的叔叔，不敢插科打诨，直道： 你知道我们妍希一路坦荡吧？ 经纪人点头： 对，因为你们粉丝多啊，还有神编曲，在乐坛影响力啊前所未有。 神级编曲江山易，圈内神龙见首不见尾。 对，神编曲。 汪老大抿了抿唇，压低声音： 不少歌手总是花大价钱查我们江山老大，知道为什么没人能成功吗？啊？ 经纪人觉得自己发现了娱乐圈的顶级机密，也凑过头小心翼翼： 你说。 因为啊，他是云光财团的人。 汪老大看着他，静静地开口道。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